也不必寂寞，正好将一切感觉遗忘。如若能习惯忘掉你也不错，我说我不哭泣所以不难过。再次见你如何可决绝，干这一杯却等于解脱。爱多一次醉多一次也得分手，醒觉后不再回头。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谁能忍受，一个人痛苦已足够。 想哭出一次都不等于